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嘛，翻入嚟直播室啦。当然喺直播室呢个时间咧，换嚟喺健康地球人嘅最后呢个话题啊，就系请嚟法师，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嘅。法师你好， 大家好，刘婉芬。 法师啊，我想讲咧，我哋过去呢几个礼拜咧，都讲好多同心经有关嘅话题啦。其实好多嘢咧，当我哋明白咗一啲嘅即系所谓嘅真谛，或者一啲嘅即系波野知识嘅时候咧，波野嘅智慧，好多嘢你都唔使咁执着吓，唔需要咁担心，因为所有嘢嘅发生咧，其实你都可以想象系无常啦。同埋嗰啲所謂經常變嘅定律咧，係你應該係理解嘅。不過咧，我自己咧最近咧，我有經驗，我想撇開少少心經呢個部分，我好想講同你交流一下。 好啊， 我覺得人咧係可以為自己去爭取嘅，即係意思話爭取得唔得咧，都唔係最重要，但係最緊要喺過程當中你試啦。吓，试咗之后唔得，你都无憾啊？点解我咁讲咧？最近我有两个经验，第一个喺你嗰个部分嚟嘅， 系咩？ 点解咧？因为咧，你知道有一次咧，我哋咪喺我哋嘅节目度讲过，你嚟紧会有一个研究计划嘅。 系啊。 咁我当中咧，我自己有啲嘅朋友，咁佢哋其实两夫妇一齐报咗名。 嗯。 咁但系咧，先生抽到，咁但系咧，佢太太就话：，我哋一齐报名，我都好想抽到啊！系啊，咁佢真系好想、好想、好想，有十万嘅想参加。其实佢从来都冇同我讲过，梁婉芬，你帮同我法师讲过，佢从来都冇讲过。不过当我听到佢呢一个讲法嘅时候，我就谂啊，不如咁啊，我都识阿晓法师，不如我试下问下，可唔可以做后门？即系我试下啫，系咪先？咁但系法师你都冇拒绝我嘅。当时佢话：，你个讲法系咩？我去了解一下有冇呢个可能，佢睇下有冇呢种姻缘啦，咁样。咁跟住我就開始就即係我就認識咗原來負責呢個計劃呢係呢一位同事。咁我就同佢講，其實我同我法師講過，不過法師就睇下啲有冇呢種姻緣，有冇咁嘅機會啦，咁唔希望令啲人太失望。但你嘅同事做得好好，即係佢就解釋咗俾我聽，因為呢個係一個研究計劃嚟嘅。咁然後跟住呢就佢一定係用抽樣嘅形式，如果我哋破壞咗呢種抽樣形式嘅話呢，就令到呢個研究計劃裏面呢係加添咗人造嘅色彩喺裏面。 係啊，咁就偏心啦。 咁跟住我就话啦，咁不过我都知道佢好想参加，我都系想尽下人事。咁你个同事同我讲嘅时候就话，其实我好明白，因为咧好多人好似你一样咧，用呢种方式。咁跟住佢都系企得好正吓，佢都话，因为我想坚持我哋呢种研究计划嘅精神。咁我后来我都话，我好明白，我觉得好欣赏你，因为你做咗你好好功夫，你都系守住你嘅门口，唔好俾人哋行过咗嗰个唔应该行过嘅位置。虽然有好多人情喺当中咁样，咁但我又觉得我无憾，因为点？为什么呢？我就说我好想出力去帮咗，唉唔得我又觉得 OK， 但如果我唔问呢，我就会觉得每一次我学生同我讲嘅时候呢，或者呢个系我自己嘅健身学生，当佢再同我讲，我觉得唉如果我做多一步可能得呢，咁但我做咗原来真系唔得嘅，咁我觉得我心识，同埋因为我觉得我哋可以尽力，但唔等于我哋一定得到啊，咁我觉得好好囉。 其实做人好多时我哋而家虽然讲波野空啊，咁其实同放下，其实放下真系唔代表系哎算啦，乜有得罢就啦罢就，而系其实系呢个空呢个特性，其实我哋今日讲到最深个部分就系讲嗰个一切事物嗰个本质，本质就嗰个系一种空嘅特质。空嘅特质嘅意思就系呢个空嘅特质里面又包含咗好多嘢嘅，佢包含咗系因缘和合而生，即系譬如呢个因缘和合而生咧，就譬如话农夫种田咁，佢只需要去落种子，落加水加肥，掹赶走啲雀仔咁。 嗯， 咁佢就唔需要去要求或者希望嗰啲禾会大， 系冇得夹硬嚟噶啦。 禾系会自己大嘅，吓。咁但系佢要种嗰啲种子，做嗰啲咁嘅嘢，令到嗰啲条件咧就系具足。 系 当啲佢条件具足嘅时候，啲嘢就会发生啦。咁好似讲翻你头先嗰个情况，其实。你要去鋪嗰啲種子嘅，你要去嘗試去溝通嘅，去了解嘅。咁如果啲嘢係得呢，佢自己就會 成。 如果佢係未時間未到呢，你就要等一下先 喎。 你知啦，我都查以前做過股票好多年。咁我哋好多時買股票都係快啲起啦，快啲起啦，快啲起啦咁。喂，而家你慢慢做股票做咗耐啲，你就會發覺其實太快起是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太快起它会快点跌。同埋个底不稳定呢，将来呢就一定会跌返转 头。 如果底打好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了，慢慢有排去了。咁所以喺做人嘅过程里面，譬如话你同我哋嗰位胡小姐去溝通嗰阵时候啦，咁胡小姐佢坚持返佢自己嗰个 要有嘅原则。 咁你先至令到成件事系 合理啊， 嗯，同埋真系按住嗰个要研究嘅角度出发 啦。系啦系啦，咁，嗯，其实我哋好多时咧，佢亦都问我喂，师傅你想点搞啊呢嚿嘢？我冇咁冇乜所谓啊，你即系跟翻法理情啦， 嗯， 乜嘢都系法理情啊嘛，系咪？即系你冇咗法嗰个指引，又冇嗰个道理喺度，嗯，即系法就系嗰个原则嗰个法律。咁你又喺法律之下又有道理先㗎，係咪即係为咗自己嘅利益人哋嘅利益，係咪即係合乎大众嘅利益或者有道义。咁同埋你唔可以忽略感情。 係冇错。 咁即係你唔可以话哇算啦怀孕返你冇㗎啦你罢手啦。好似好冷酷咁样，亦都。 都得人问啦，你问嚟都系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 即係算啦呢啲嘢。咁你又好似冇咗嗰个人情。咁所以其实在現在的世界裏面，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考慮的東西，即是你三塊東西你都考慮一番事情。現在我們很多時候見到一些政府做東西就是法律是這樣，對不起了，嗯，即你回去搞 定。要收就要收 的了，沒辦法。要收就收，即有時大陸的東西又好像太多人情， 嗯 啊，即是人情是這樣，嗯，誰說 OK 的話你是誰說什麼這樣又可以， 嗯，表面上就是有法，但是全部都是講情。 全部講情。咁所以你冚冷法又唔得，冚冷情你又唔得，咁呢三者即係攞到個平衡，平衡就最難嘅， 嗯， 因為你三樣嘢都好似要有啲，但你邊樣嘢去大啲，邊樣幾時要情，幾時要法，幾時要理呢，就呢啲就叫做智慧。 係，我覺得我嗰日同阿胡小姐傾嘅時候咧，我自己好感激佢，即係咁，真係真心。 我想話俾佢聽， 好感激佢。我覺得咧，佢亦都教識咗我一樣嘢咧，嗯，就係有好多嘢就係佢去盡力做，佢係盡力咩？係，嗯，維護住嗰種嘅合理性，佢要盡力做嚇。佢因為俾我衝擊緊噶嘛，啊法師話可以試下問一下，啊，其實你知道法師係大曬噶啦，壓落去壓落去嘅時候，但係我覺得佢係好努力用一個好似你講又要有情喺當中， 嗯， 然後咧但係亦都要堅守住個門口，唔好俾人夾硬衝埋嚟，係衝冧咗佢。咁我所以我後來我自己好深刻體會，我都同阿胡小姐講，我話啊其實你做得好好，我哋互相之間咧都做咗自己個本分，我哋做咗我去希望嘗試努力爭取唔得嘅，而佢亦都係嘗試維護。如果我再衝下，咁我同法師再講啦咁樣，咁可能佢都會要再會去強硬啲都唔定。但我覺得大家見到互相都係合情合理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向後退翻轉頭。我覺得 舒服啲嘅， 係啊係 啊，所以佢教識咗我啊，其實大家都努力去維護住，到最後唔得就係唔得啦。但係得又亦都有機會將來係會得，因為佢都同我解釋嘅，將來可能我哋可以放多啲朋友，你日後嘅聽眾如果真係想參與，如果我呢個計劃成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吸納多啲噶。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喺度做紧研究，做紧实验啊嘛， 嗯。 做研究嘅实验嘅目的，当然就系为将来可以令到更多人受惠，同埋成个计划嗰个研究或者嗰个计划可以比较全面啲，同埋稳阵啲。 系， 咁，嗯，所以都系为咗未来嘅大家利益而去做。 真系，所以到最后咧，我就 WhatsApp 翻我呢个学生，我就话：今次咧，我相信咧，即系可能你会失望，但我好相信一样嘢，因为因缘未能够和合。 嗯， 下次因缘和合嘅时候，你必定有机会参与。 啊，一定会有嘅。我哋会有 咁，所以我觉得喺今次里边咧，头先即系法师都讲啦，我哋讲空嘅时候，唔系坐喺度等运到，其实我哋可以做噶，可以有好多嘢，我哋可以积极进取，唔系等于成日你都讲就系佛教唔系真系消极噶咯。 其实嗰个空系意思系里边好多含义，含义就系佢未定， 嗯， 佢系有可能嘅，但佢亦都系。肯定就是未必一定的， 嗯， 因为如果所有东西都是一定的，那就真的不用想了，亦都没得讨论了，那就不是空了， 嗯， 但你说如果所有东西都是空的意思，你是可以去未定嘛，那你就可以去努力咯，但努力之中它又有些客观条件，嗯，世界就是这样。 咁啱啱返轉頭呢，繼續會同阿法師呢真係講下心經裏面嘅內容。頭先我哋 recap 少少空嘅意義啦，睇返少少上個星期講嘅。今個禮拜呢請大家呢都繼續攞返，我都係呢張梅菜已經喺度啦。OK， 呢張心經俾我接完好多次啦。咁但係唔在於佢嘅形式，而在於佢嘅內容嘅。咁啊依260個字你對佢認識有幾多呢？上個星期就講到呢有關呢個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啊！如果你跟得到嘅话，你快啲攞翻出嚟跟。如果你话你，我唔知道，啱啱先开始听我哋即系呢一个嘅节目嘅时候，每个礼拜六喺呢个时间咧，都会请嚟咧就系显通法师，我哋都会由九点半到十点钟之间咧，会讲下佛法嘅。如果你有兴趣，对佛学有兴趣，你未必一定系佛教徒，我自己都唔系，但系听落去你觉得舒服，咦？可以对于你喺面对生活上一啲你觉得棘住、硬住嘅位，原来有一个出路，有个方向。 嗯， 从一个哲学嘅角度谂又得，从一个宗教角度谂都得嘅。 嗯， 应该即系有兴趣嘅话，大家可以一齐再倾下呢个心经，好唔好 啊？好。 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嘛，法师啊，咁啊交俾你啦。去到呢一个嘅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其实如果喺中间插听嘅朋友咧，如果突然间杀呢一句咧，可能佢真系唔知道讲咩噶，嗬？ 乜心经大家都好熟嘅，其实心经系咩？其实即系简单去讲翻就系、是、心经最紧要就讲一种波野智慧。呢、种智慧，呢种智慧系咩嚟？呢种智慧就同烦恼势不两立嘅，有烦恼就冇波野，有波野就冇烦恼。咁而家最重要嘅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可以培养呢种智慧啦？咁呢种智慧咧，佛陀讲话你要系从明白事物或者人生嗰种嘅空嘅本质。而去產生出嚟嘅一種智慧，即係你明白人生啊，我哋所謂嘅身體同埋精神呢兩樣嘢嗰種緣起性空嘅本質，嗰種唔實在如夢幻泡影嘅本質、你明白咗個本質嘅時候，你就會產生一啲智慧，嗰啲叫做波野智慧。咁、我哋之前已經講咗識受想行識，呢、這個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即係話我哋身心都係一種空。而家落到去，其實再進一步咧，就係、是、其實一個。心经可以讲话最深嘅部分，即系最难明嗰个部分，就讲到话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即系讲到话，首先再叫一次嗱，舍利子嗱，依家有啲好犀利嘅嘢啦，好深嘅嘢。 舍利子系佢嗰个徒弟啦。 系啦，嗱，你听住啦，我而家讲啲好劲嘅嘢，你听啦，听住啦，嗱。咁佢话舍利子啊，嗱，是诸法空相，即系首先讲是诸法，诸法就系、是、法就系东西。 一样嘢法系 法就系东西咁解啦，即系所有一切嘅东西。 O K， 诸法就系一切嘅东西，嗰种佢嗰种嘅空嘅相， 形态， 形佢嘅本质， 本质。 譬如话、我有一个空师嘅样啊，我见到两个眼，一个口，一个鼻，成个广东人咁嘅吓。呢个就是我空师嘅相，空师嘅样。咁呢个空师嘅样咧，就系、是、我嘅外相，我嘅外表。就唔系我嘅核心嘅本质。咁每一个人每一样嘢都有一个共同嘅本质，呢、這个就系事物嗰个空嘅特质。咁你有呢个空嘅特质，我有呢个空嘅特质。咁呢个空嘅特质，呢种空嘅相或者呢个空嘅本质系点样样嘅咧？咁嗱，咁我个样你又见到广东人咁样啦。但系一种空嘅特质系点咧？佢哋后边嗱，是诸法嗰种空嘅样咧。我见到你，你系一个女仔仔啦吓，咁、我见到男人啦，咁我同你都有一种共同嘅本质，呢啲就是空嘅特质。空特质系点啊？哦，呢个空嘅特质咧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嗱，咁就拗教啦。咩叫做不生不灭啊？ 又唔生又唔死， 又唔生又死，系咪真系唔生唔死？ 又唔污糟又唔邋遢。 唔系佢意思就系话咁，呢种一切事物嗰种空嘅特质咧，佢唔系因缘和合而生。佢是事物嗰种本质，呢种本质咧唔系创造出嚟嘅。佢因为点解空嘅特质系咩？空嘅特质就系佢形容事物嘅一种特性。譬如话水、蒸汽，有一种特质就系湿；火有一种特质就能够燃烧。咁火能够燃烧嗰样嘢咧，你系。睇到佢有咁嘅作用，但你摸佢唔到嘅。咁湿你就摸得到，但你离开水你又揾唔到湿嘅。咁所以湿同水系一样嘢。咁但你话啲水、蒸汽、烟，即系嗰啲蒸汽啊、云啊嗰啲嘢咧，冰啊。都有湿噶嘛？ 系 你明唔明啊？ 冰系湿嘅， 都系湿噶啦。冰又湿啦，水又湿啦，云又湿啦，蒸汽又湿啦。咁不论你变嚟变去， 佢都系湿嘅。 佢都系湿嘅。咁所以喺有 H2O 嘅嘢里边咧，就有湿噶啦。 系 咁，如果我用嚿冰 挑隻雀仔出嚟， 佢都係濕嘅 冰雕雀仔。 嗯， 我用咗嚿冰雕一隻鴨出嚟，咁佢又一隻 冰雕鴨。 冰雕鴨。 嗯， 咁如果嚿冰融咗，隻鴨唔見咗， 係 咁嚟嚟去去 都係嗰堆嘢嚟嘅， 嗰啲濕冇走到，係嘛？ 係， 你明白到其實。嗰、那個濕嘅特質就永遠跟住個 H2O 嘅。 嗯。 OK? 嗱咁而家就話返你一切嘢都有一種空嘅特質，你點變嚟變去呢種空嘅特質都喺度嘅。 嗯。 咁不論我出世或者未出世，我個空特質都喺度㗎喎。 嗯。 即係唔會話我出世之前就有一嚿，即係我出世之前就冇個空嘅特質、嗯、我出咗世之後就多咗嚿空嘅特質，空嘅特質嚟嚟去去都係空嘅特質喎。 嗯，超勁啊，超深啊呢、這個概念。 係啦，我話咗一咁，所以嘅意思就係、是、嗱、嗯、你明白咗事物有一個特質，呢、這個叫做事物嘅本身個空嘅特質，呢種空嘅特質唔會因為你嘅出世同埋死亡而改變。 嗯， 嗯， 因為本嚟就無一物，本来就冇你同冇我，随着因缘而生，咁所以呢种空嘅特质呢就 成为有我嘅存在， 又可以随着因缘而出现。你出现嘅时候，其实你都系嗰种空嘅啫嘛。 嗯， 即系你嘅空嘅特质同我嘅空嘅特质唔会有分别嘅。 嗯， 如果我嘅空嘅特质同我爸爸妈妈嘅空嘅特质，亦都唔会有分别。 嗯， 咁所以我爸爸妈妈嚟到我呢度变嚟变去，整个宇宙都得一种空嘅特质嘅啫。 嗯， 一亿年前。這個宇宙那種空的特質和現在的空的特質和一億年後那些空的特質都是那個空的特質。 你可不可以再講多一次呢，空的特質是什 麼？你現在明白這個不生分別，空的特質其實就很簡單的。空的特質就是這些東西呢是可以本來沒有、 嗯、 隨著因緣條件就有、 嗯、 本來沒有你，隨著你爸爸媽媽、 嗯、 和合不倫就有你，咁有咗你之後，你嘅存在係靠啲因緣條件完全而出現。 嗯， 咁佢慢慢呢樣嘢出現咗個有嘅時候呢，佢又會覺得自己存在，佢又會覺得自己係邊個邊個，但佢個本質都係因緣而成。咁佢係唔實在，佢係唔穩定，但佢可以隨著因緣變化而變化，隨我哋嘅心而有所上落。 嗯， 咁但係慢慢呢樣嘢隨因緣而生嘅現象呢，慢慢慢慢佢又會隨因緣而滅。 係。 咁所以有嘅嘢係因缘而有，冇嘅嘢佢就随着因缘而冇。 嗯。 咁所以呢个係所有事物嗰种原生空性嘅特质。 嗯。 咁呢种空性嘅特质喺你嗰度有啦，喺我嗰度有啦，喺宇宙所有嘢都有。 係。 咁讲呢出嚟，讲出呢样嘢出嚟做咩呢，就係、是、叫大家嗱，你唔好睇佢嘅表面啊。 嗯。 你睇佢而家好靓都好啦，佢都有呢种空嘅特质㗎，即係点啊，即係佢唔襟等。 係。 咁你话而家好痛苦啦，咁你亦都唔好担心啦，因为空呢样，你痛苦呢样嘢都有呢个 空，都系唔实在嘅， 都系唔实在，佢都系会变。 因缘改变之后，嗰种痛苦就会减轻，亦都会离开。 嗱，譬如话而家我哋知道 MH370 嗰啲人好痛苦，咁佢可能过一两年、两三年，佢呢种好痛苦嘅痛苦就会慢慢成为佢历史一部分，佢、 嗯、 就会成为可能啊，你摆咗喺你嘅厨房嘅某个硬嘅上边，喺你嘅心灵上边一个位，你揾到佢，大概好远。 嗯， 但你而家。啱啱出現嘅時候係好痛苦，但係冇辦法，你要慢慢等下佢就會走。咁、 嗯、 所以痛苦又係咁啦，開心又係咁啦，最美麗嘅嘢係咁啦，最辛苦嘅時刻啦都係咁、嗯、都會變。咁所以當事物你唔睇佢外相，睇事物嘅本質嘅時候啦、 嗯、 而呢種事物嘅空嘅特質唔會因為变化而唔见咗。 但係你咁樣講呢，令我覺得好似睇得好化咁，將嗰樣嘢變得好化。 好通，你睇返上前面啦，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方面你要见到个物质嗰个外相，但係第二你又要睇返佢嗰种空嘅特质。 嗯。 咁所以我哋叫呢种叫做中道。你如果太沉寂嘅时候，你又要睇返佢个外相， 嗯。 要做返慈悲呀，要争取呀。但你太執着嘅时候，你又要放下，有灵活。 嗯， 你点解要咁样做呢？人咁样做先能够长远。 嗯。 先至可以能够做到不随境转， 嗯， 先至能够 下个礼拜吓，继续再讲，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同、 嗯、 埋我经常听阿法师讲嘅时候咧，令我经常都提醒自己，希望能够有波逆嘅智慧，因为你话佢两面系两者系唔能够共存嘅，烦恼同埋波逆智慧系不能共存嘅。 我想讲多少少，正正因为呢种空嘅特质，呢种唔稳阵嘅特质。 先至令到我哋去把握現在。 嗯， 如果啲嘢係永遠都係喺度嘅，永遠你就唔使緊張啦嘛。我等十年之後再做過嘛，等一百年之後再做過。正因為啲嘢係唔穩陣，啲嘢係要靠姻緣。你有姻緣嘅時候，你就要掌握佢， 珍惜佢， 珍惜佢，同埋你，因為你唔可以太放肆。 係，知道。嗯，明白。 因為你太放肆，你一 miss 咗你一過咗嘅機會呢，你唔知幾時再有。 係，好多謝法師俾、我每個禮拜或者喺參機旁邊嘅朋友，唔知你會唔同一樣呢，都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思考嘅機會。講真啦，嗰滴汗仲喺度，抹一抹佢，下個禮拜我哋再嚟過。多謝法師。 唔係。